就是那样轻松地唱着，民歌里关于桃花源的印记就那样清晰地浮现在耳边，就是那么美。没办法，我想这就是流行歌曲到不了的那个远方吧。歌飞扬继续带各位民歌走天下，这一站我们去到陕北，听听贺国峰带来的这一首黄土民谣《小妹子》。 哎哎嗨看哎中麦海流，小妹子儿你好来，实在好麦海哟，哥哥看中麦海流，哎嗨哟，哎来嗨哟，哎嗨哟，哎来嗨哟，哥哥早就把你看中了，哎嗨看中了，哎嗨看中麦海流。 哎呀，哥都看上人家了，这不行，人家都看上哥了吧？ 小妹子长得真漂亮，就像天上仙女一个样，只可惜哥哥我长得不怎样，不知小妹子是否能够看得上。别看我长得不怎样，哥哥的真心谁能比得上，不要犹豫不要惊慌不要恐惧，不要害怕，哥哥和他们不一样。 翻山越岭我看你把你那白脸脸丢过来，哎还丢过来，哎还丢过麦还来，哎还有哎来还有哎还有哎来还有，你把你那白脸脸丢过来，哎还丢过来，哎还丢过麦还来。 妹子别走，听哥跟你说嘛。 天上的仙女我不爱，我看见妹子你最可爱，汽车没有我们不要买，地摊生活我们兴不起来，房子没有我们不要盖，但这辆房价降下来，只要妹子你嫁过来，美好生活就在我们前面慢慢来。 那个赛过来花花， 哎嗨哟，哎来嗨哟，哎嗨哟，哎来嗨哟， 我看见妹子你赛过了，那个来花花，那个赛过来花花，我看见妹子你赛过了，那个来花花，那个赛过来。 歌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。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一个一 虽不是能说回到的人，而是绵羊两只难。 如果你呀最近靠快的话，说一个散的例子。 我虽不是 谢谢雷佳、严维文带来的一首门巴族的对歌。这个民族生活在西藏和我国东北地区的边缘，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门巴语，但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。门巴族有丰富的民间文学，还有曲调优美的民歌，比如刚才的这一首对歌。歌飞扬名歌走天下，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，我们邀请大家去到新疆，听听侃侃为你讲述的那拉铁草原。我是刘慧，歌飞扬邀请你，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，待会儿见。 一朵朵白云在他身边，高高的雪山和他相伴，他从不会寂寞，不会孤单。宫乃子河畔袅袅炊烟，夏蒲和牧场上花烂漫，他天真的容颜不会改变。

紫竹调来自演员陶慧敏，一首苏州民歌。有很多人对他所演唱的这首小民歌留有深刻的印象，其实他没有特别的什么技法，就是你会觉得他对民歌的那种拿捏很到位。很多人听着他的这首歌就想到他那姣好的容颜，就想到苏州的女子。我们再回来说这首小调民歌，它的历史真的还挺悠久的，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生动地表现了一对小儿女两情相悦的情景，很有江南气息。刘慧，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，我们又请大家去到东北，一起在李玉刚的歌声里来感受他的故乡吧，岭上公主。 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，有这样一座美丽的小城，它的名字叫做公主岭。传遍四方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有一串神奇的铃铛，它戴在公主的身上，辽河的水呀流向远方。岭上公主，公主岭上，白山黑水我的家乡。响铃公主，公主的铃铛，响彻在心里，梦回故乡。家乡，响铃

妆，蝴蝶飞来采花，你用阿妹梳头为那妆， 蝴蝶飞来采花，你用阿妹梳头为那妆，为那妆。 蝴蝶泉水清幽清，有个石头是水深，用心摘花怕有怀心不定爱。 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雅婷演绎的两首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歌谣，阿瓦人民唱新歌《蝴蝶泉边》。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要回到出发地，脚下的北京。如果我提到北京印象，你会想起什么？是蜿蜒盘旋于崇山峻岭间的长城，是拥山抱水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颐和园，是神秘肃穆的天坛，还是新颖独特的奥运场馆呢？不一样的北京，在你的印象中。这首京味的歌谣来自冯小泉，《冰糖葫芦》。哥非常欢迎你每个周末和我一起游山玩水，在音乐里谈情说爱。我是刘慧，接下来是各位精彩的粤语留声。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葫芦着那酸，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长得高你就看得远，面对苍山来呼唤，气儿也顺那个心。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